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苑琴正欲跟着任安乐离场，哪知苑叔一把拉住他，躲在回廊横幕后，朝苑中的帝承恩挤眉弄眼。苑琴知他对帝承恩很是好奇，只得由他躲在了一旁。太子一言落定，剩得满场静默。待众人再抬眼时，太子并任安乐早已消失在回廊深处，身影难寻。至于案首上立着的帝家小姐，众人低眉顺眼，实在不敢去瞧这位的脸色。太子素来厚待帝承恩，此话已是极重。这场宴会过后，任安乐在京城士族中的地位当更甚一层。安宁看了看面色清白交错的帝承恩一眼，知他没了宴客之心，起身吩咐几句，散了宴席。众人眼瞅着今日宴席已毁，只是酒水伺候足了不说，还瞧了一场不见硝烟的前朝后宫之争，甚感圆满，都朝安宁和帝承恩行了礼，一顺溜地回了府。北朝院内，盛大的宴会请客萧索，只剩得安宁和帝承恩两人。帝承恩虽不喜任安乐，但最在意的还是突然出现的洛明熙。他稍一迟疑，朝安宁道： 安宁，洛少将军和殿下的情谊看起来很是深厚。 承恩，你忘了不成？当年洛明熙陪你入京，和皇兄相处了一年，两人惺惺相惜，渐成莫逆之交。 我在泰山住的久了，当年之事他都记不清了。 见安宁神色犯疑，帝承恩大悔自己糊涂，帝子元和洛明熙乃幼时好友，此事又怎会不知。安宁叹了口气，不想再提起此事，未免刚才之事让帝承恩心底不自在，便替韩烨说了几句好话。 承恩，皇兄刚才的举动也是为了你好。任安乐是父皇亲封的上将军，在朝中颇有声望，若你今日之言传了出去，怕是会有不少言官弹劾，与你入主东宫也有妨碍。 安宁，宫中的流言想必你也知道一二，任安乐在宣贵面前所言让我颜面无存，若我无动于衷，日后又有何威信嫁入皇家替殿下执掌东宫？ 任将军性子狂放，满朝皆知，得罪的又不止你一人，他如今身处朝堂，更不能以寻常官家儿女对待。承恩，皇兄不会薄待你的，你实在不必多想。 安宁说完就欲离去。 安宁，我待殿下之心一如当初，可若是殿下变了，你觉得我在这皇城之中还能依仗谁？ 安宁顿住脚步，没有转身，眼垂下略带深思。这是帝承恩第二次说出对皇兄之心一如当初，本是一句极为情真意切的话，可偏偏这句话最不可能从帝子元口中说出才对。安宁压下心底异样，回首道： 承恩，皇兄待你之重，天下皆知，你安心在东宫养伤，等待父皇降旨便是。 安宁说完顾自离去，转眼便出了北朝院。帝承恩未想安宁说走便走，脸色登时沉了下来，后在一旁的心雨行上前安抚了帝承恩几句。帝承恩一甩袖摆，怒气冲冲回了元水阁。苑叔见好戏收场，拉着苑琴的袖子准备离开，见他盯着帝承恩身边的侍女一动不动，遂问道： 苑琴，你瞅什么？ 苑琴摇头，默不作声，拉着苑叔悄悄从回廊后退下。东宫后园，行到半路，韩烨便寻了个借口让洛明熙先行离开。洛明熙走的时候唇角带笑，挥一挥衣袖，退得甚是爽快。任安乐一直在前领路，待实在弄不清东宫弯弯绕绕的小径后，才转头道： 殿下，你的葡萄酒藏在哪儿了？ 好在你还问我一声，要不然我还真以为任卿这是回了自己府上。 韩烨说着，领着任安乐转了个弯，朝东宫深处走去。任安乐耸耸肩，慢腾腾地跟在他身后。 两人行了半刻钟，停在一处四周种满桃树的小院前。已入深秋，桃树枝桠枯败，颇有几分萧索之意。任安乐踏进院内，见树下横卧着一张沉木躺椅。 想不到太子殿下还是雅致之人。 他朝四周打量片刻，见此处实在简朴，忍不住问， 太子莫不是平时便休憩在此？ 此处安静。 有宫娥迎上来，寒夜解下披风吩咐， 去把葡萄酒给任大人搬出来。 是，那就叨扰殿下了。 任安乐说着，迫不及待地站着一旁的躺椅坐下，当起了大爷。寒夜由得他胡闹，进屋换了一身长服出来，望向院里的时候微微一怔。任安乐盘腿拖着下巴，不知何时闭上了眼，脑袋一垂一垂的，素来凛冽的面容瞧上去淡雅而安静。寒夜靠在回廊上，静静看着树下浅睡的女子，眸色柔和。直到灯火通明，任安乐才从沉睡中醒过来。深秋的夜里已微有冷意，身上盖着的薄毯却很暖和。他睁眼，书房里微弱的灯光透在院落里，印着淡淡的柔光。寒夜一身月白长服，端着一本书靠在对面的躺椅上，容颜俊美，眉间微雨暖意。这一刻实在有些过于美好。任安乐拖着下巴盯着对面的俊俏郎君一动不动。 蒲柳之姿可能入人情之眼。 能入，殿下之言冠绝精华，当然能入。 寒夜忆起一年前朝堂上自南疆送来的婚书上写的便是这么一句，脸一板，放下书朝一旁放置的木盒指了指， 里面是西域王进献的葡萄酒，顺带了一套品酒的夜光杯，一起拿回去吧，免得日后眼馋说我藏东西。 任安乐伸手便欲打开木盒，寒夜拿书一挡，淡淡道， 哎，回去再喝，我有事问你。 哎呀，我说你今日怎么这么大方，怎么我刚才欺负了你心心念念的帝家小姐，秋后算账来了？ 宴上是承恩无礼在先，此事怪不得你。 哼，哎呀，殿下这话说的公道啊，帝小姐毕竟是要做一宫之主的人，我不过是嘴上占了殿下一些便宜，她便容不得我，未免太小气了些。 安乐，臣在山中关了这些年，性子不比当初，你多见谅些，别与他起争端。 殿下，即便你知道如今的帝小姐与当初不同，也不在意。 紫媛性子不好，我会帮着她改，她不适应京城，我会慢慢教她，她若是还对皇家有怨，我总会让她知道我等了这些年待她的好。安乐，我等了紫媛十年，不是十天，不会因为她和当年不同便将她弃若敝屣，只要她是帝紫媛，其他的一切对我而言都不重要。 月色下的青年神色太过认真，即便是素来没心没肺的任安乐，心底恍惚间都有些不能承受之感。他坐直身子，掩在袍袖中的手握紧。 殿下，倘若有一日帝紫媛求的不只是这东宫妃位呢？ 寒夜怔住，任安乐缓缓欺近，墨黑的瞳孔印出满圆的静谧。 若他要的是你韩家血债血偿，要的是你韩家江山倾颓，你又当如何？难道因为他是帝紫媛，你便能对一切视若无睹吗？ 见寒夜不语，任安乐突然笑得云淡风轻，坐了回去，咄咄逼人的神色瞬间消失，叹了一句， 殿下啊，这世上最难守的便是承诺，这话在我面前说说也就罢了，可千万别去那位帝小姐面前显摆，免得人家不屑一顾，让殿下成了个笑话。 院子里有片隙的安静，韩叶看着任安乐，像是没听到他刚才说过的话，突然开口： 安乐，你一身功夫是从何处学来？ 一身草莽武艺，难得入殿下的眼啊。 永宁寺的般若心法若只是江湖虎口的武艺，云下之上便没有人敢自称宗派了。安乐，除了净玄大师的关门弟子，般若心法从不传授给外人。我幼时父皇亲上泰山叩关，才得了净玄大师三年教导。你长于晋南，又是如何习得？ 殿下是从永宁寺习得，我难道便不能？再说戏台子里不是多有戏本写着幼时江湖奇遇，一朝飞黄腾达这等稀罕事，殿下便当我走了好运便是啊。 十年前净玄大师闭关参禅，到如今都未出关，你一身功法根本不可能传自净玄大师之手。安乐，你在骗我。 秋风袭来，枯萎的花瓣自树上吹下，落在两人身上。寒夜望着任安乐，目光灼灼，眼底有着毫不掩饰的失望。 安乐，我在苍山说过，愿和你相协力于朝堂，创不世功勋。我以你为友，你难道连一句实话都不能相告？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